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如来海，恨转离取妙法轮，我心自明普能入。呢一段经文咧，咁啊亦都系咧赞叹佛嘅音声，亦都赞叹佛嘅所讲嘅理论。喂，三世一切诸如来，三世就系过现在未来，三世咧，三世里边咧系有好多佛嘅一切诸如来，就系有好多佛。你于彼无尽语言海，语言咧就系讲经说法用音声。三世的诸佛啊，出世的目的都是一说法度众生，愿一切众生的如法法经所讲，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愿一切众生离生死苦，正入不生不灭涅槃的妙乐。所以为于彼无尽语言海啊，嗱海咧就系广阔甚深。佛咧讲经说法的语言咧，其实四音八变，任何一类众生听到佛讲经说法啊，一种音声，个个听到咧，都好似佛同自己讲经说法一样咁清楚、咁明白。所以你越比三世一切诸如来，佢出无尽嘅音声啊，好似海咁广大。海咁深阔，咁啊说出咧种种嘅语言嚟到佢咧化度众生，佢话行转理出妙法轮，咩佢就解释，凡系出无尽语言可以做乜咧？就话行上系转动理趣妙法轮，理趣即系呢个理论，呢个佛法嘅道理，趣向于呢个众生。即是用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向住众生解说，愿一切未曾闻佛法的众生呢，是得而听闻，未曾对佛法认识的是得而认识，未曾对佛法从解起修行的，因此呢就从解起修行，他就行住这个理趣，这个妙法律。论就讲过好多次，唔使再讲啦。呢个妙法咧，就不可思议法，因为佢哋妙，在呢个佛法里边咧，法系不思议，唔可以用口讲得出，唔可以用心能够想到自己哋妙啦。嗱，咁咧妙法咧就佛所讲嘅法咧，从呢个此处就系各个众生咧听佛讲经说法之后。都好似覺得同自己講得咁顯淺、咁明白、咁容易了解，但係從呢個甚深處嚟講咧，佛説法嘅目的就是希望眾生啊，能夠啲依法修行，斷除呢個煩惱業障，了脱呢個生死，就係趣入正入。呢個不是解決的離體，佢話係轉理趣，係妙法輪。咁我心自明普能入問我，就係修普賢十大門嘅人嘅心，就係心心智，就係智慧力，就係力量。嗱，普能入咧就普遍能夠進入佛嘅境界，所以智力。就是啊，为能入能够证入佛的境界的所入啦。那我们能够证入佛的境界，能够入佛的境界，最紧要就呢个波野智慧力有个力量，我们能够成佛，能够脱烦恼了生死，完全咧靠我们呢个智慧的力量。咁呢個智慧就唔係話世自變充呢個智慧，就係我哋自心嘅智慧，即係聽咗三世諸佛開示講經說法轉微妙法論， 咁我聽咗之後咧，我就能夠明白了解咧，因此心地開朗，得以開悟。嗱，未開悟以前，我哋個心都係迷悶啊，好似冇咗智慧。其實呢個智慧咧，係未曾得遺失到，不過暫時俾嗰啲業障都係障住。就好似窗口，佢本嚟有陽光射入嚟，但係咧亦俾個黑布窗簾啊遮住佢，咁就變咗佢冇咗呢個陽光。呢個係暫時，唔係話永遠冇陽光。你只要將呢塊黑色嘅窗簾布啊拉開咗，或者攞咗去，咁啊呢啲陽光咧係照樣可以射入嚟，令你呢間屋咧係光光猛猛。又譬如啊，我哋眾生呢個智慧亦都係一樣，唔迷嘅時候就係唔明白，好似俾呢個烏雲嘅業障煩惱障住，好似冇咗智慧。但我哋有朝一日親近三世一切諸佛啊，在佢哋嘅面前聽經聞法，從此依教咧修行。以呢個修行嘅力量去除呢個煩惱業障嘅污穢，我哋呢個自心嘅智慧咧就可以得到顯現。用呢個智慧呢種力量咧，就能夠斷煩惱，能夠了生死，係進入咧係一切佛智嘅境界。所以話我心之明就普遍能夠進入啦。看留我能深入於未來，盡一切劫就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為一念制，我皆入。呢啲都係仲咧佛若不思境界，個我能深入於未來，就係、我修普賢菩薩嘅人能夠深信，能夠進入解釋到未來。唔單話我修行未有呢個智慧力，能夠咧明白過去，如果咩現在，咁啊亦都明白到未來。我能夠深深相信，能夠依靠修行啊，進入能夠咧了解到未來，佢盡一切業就為一念。嗱，呢個就是正式係《法華經》。所謂一多，用大小無礙啦。啊，一切劫就時間好長，我哋一劫嘅時間咧，一動不動得幾多千萬年人嘅時間好長。你一切劫，你一念咧，就個時間咧係最短，係我哋咧一個念頭。咁啊，佢哋一念啊，咁啊盡一切劫，就為一念一盡咧，即係盡量。就是縮這個一切咁長時間的劫數，縮它為一念，即是如果從下面說，我們一念之間呢，就是具足一切劫咁長的時間，就說明我們的心地呢就無所謂長短。一切劫的時間不是算長，我們一念亦都不是算短。我們迷的時候就唔可以一多長短咧相遠用。我哋如果依此個普賢菩薩十大願望，佢修行就能夠盡於一切劫縮一切劫咁長嘅時間，為我哋一念之中就可以將佢啦嚇收入嚟。所以話盡一切劫縮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就唯一念制，同我家人问三世就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有一切的劫的时间，无论过去、现在、未来点咗咁长，就唯一念制，同我家人问我一念之中就能够悉皆摄入三世一切咁长的时间。亦都係一多相容啦。嗱，三世所有一切劫呢、這個時間就好長啦。但我哋一念之中咧，就可以悉皆能夠咧係攝入，就説明咧三世一切劫唔係長。 一念之間亦都唔係短，就說明我哋嘅心性啊係清淨本然，冇呢個長短大小嘅相。我哋迷嘅時候，由於業障關係，就見到有大亦有小。如果我哋能夠明白啊，所謂一切法即心自性，一切法係為心所幻現。一念之中，一念心性啊，具足万法，当然就唔会有所谓长，亦有所谓短啊。所以我哋一念心能够豁然开悟，能够明白嘅话咧，就系、是、过去现象未来三世咁长嘅时间嘅劫数啊。我哋一念之间咧，就能够摄入包含。三世一切劫數時間咁長，即是話我哋嘅自性裏邊咧，冇呢個時間嘅長短之相。佢話我於一年誒見三世，我在於一年之間咧，就能夠見到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咁呢個見咧就係眼見，係我哋嘅心見。就是我們的自性的本體呢能夠開悟到啊，一切法是自性所具足，一切法既自性所具足啊，心無大小相，自性無彼此相，所以我們就能夠啊，在一念之間呢就可以照見波耶了達三世一切的事物，三世的時間雖然怎樣長都好啦，我哋一念之間咧就能夠消解就係照見。啊，所以呢啲咁嘅語言咧，亦都係表示呢個《花言經》啊，嗰啲境界咧係重重無盡，亦都係佛咧多年嘅修行。到到成佛的时候啊，将一生人所证这个甚深微妙的境界是唯一类的大菩萨也都和盘托出。所以花言寺啊讲这个花言经的那些小根小智的人啊，虽然在座他都听了，但是呢好像如哑的如聋。咁啊，雖然在座都聽唔到，好似佢寫聾咗，佢聽唔到，但佢唔了解，更加佢唔口講得出，就係佢唔係咁嘅根性，佢唔係咁嘅境界，因為呢種為人念制，我皆入，我與人念見三世呢啲咁人一多相用，咁啊境界咧係只有佛為呢個大根上智嘅菩薩咧。去講他們才能夠了解，就不是普通那些小根小智的眾生是所能明白他所有一切人獅子。那麼人中的獅子就是指佛，所以我們常常都講讀佛經這些文字，獅子就是佛，不一定說出是佛，但是我們這個譬喻就將它譬喻佛，因為獅子是最威猛，可以說山裏面一切的走獸野獸都沒有一種野獸走獸那麼它觸犯那些獅子，即是說獅子不咬你不吃你算了，避免你好彩了，你還敢去惹的獅子嗎？那麼說明獅子是有大威猛的勢力，就譬如佛有這個波耶的智慧，能夠催眠一切一切所有的天魔外道的邪知邪見，催眠一切天魔外道那些這樣的執著，就好像個獅子一樣，它能夠的在我們的山上，所以一切的走獸見到它都不敢惹它一樣，所以所有一切人中的獅子即是佛，由逆常入佛境界中，逆常即亦都是常常正入佛的境界之中。那佛的境界呢就不是為人人所以能夠了解的， 佛的境界呢，只用一个妙字，是人中的事子。我们普通人呢，的确是无法要了解佛的境界。所谓因念果皆有，因念见三世，这些这样的境界呢，只是佛的境界呢。但是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此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你真的能够了解人的这么依此十大愿的行持啊，这么亦都可以呢开悟，可以明心见性啊，有了这个自心的波野智慧，以此这个自心的波野智慧力呢，就可以呢是进入佛的境界啊，各位如幻解脱及威力啊，上边呢个上入佛境界中，亦上入佛的呢几个字咧，呢四个字咧就可以贯通。唔单系亦上入佛境界中，亦上入佛如幻解脱，亦能够啊上上入佛威力。所以呢四隻常入佛的成語就貫穿下面啊，係點地如幻解脱咧？嗱，解脱就係冇係放，即係冇俾人哋綁住，係自由自在，兩手兩隻腳係可以自由活動，咁啊即係冇俾人綁住啦。嗱，咁啊眾生啊，點解會好似俾人綁住咁樣，唔得到自由解脱，唔可以了生死？佢要病。你有辦法，我不要病啊，我不給他病，沒有這樣的威勢。他要死的日子呢，你沒有這樣的能力，我不想死，我不喜歡死，沒有人有這樣的力量。為什麼？就是因為不能夠了解諸法如幻，就被外面那些境界呢是潛伏住的，對外面一切境界呢都是有所執着，這些是我的，那些又是我的，那些又是我的，如果有人侵犯呢，真的可以說呢，同你死過同你打過都得，那麼處處都是我的，處處都看不開，處處都放不下，就是呢未能觀察到一切法呢是因緣所生法，是如幻如化。那我就講一個所謂笑話，大概都六七十年前，即是我做小朋友十歲八歲的時候呢，那咁我哋九龍有個榕樹頭，大家都知㗎啦。那咁嘅榕樹頭今日點樣我就唔知，我都冇去，好有二三年幾年冇去過。那咁啊，在小朋友未出家，日本人未打仗以前咧，咁我哋香港人咧，那咁啊，榕樹頭好多嗰啲夜晚咧，好似街市先開始咧，好多嗰啲賣藥嘅或者賣武藝嗰啲咁嘅嚇，咁個開頭有幾句話，有咩話咧？佢打個落平咁啦，佢話花花世界就如春夢，佢話勸君行善啊，就莫行空。个行空之人，譬如当日霸王勇啊，就乌江自危，就丧英雄。咁呢四句话咧，就念起嚟咧，有个人和意咯。佢话花花世界如春梦，个如春梦我咁啊，平咁啊打几下，咁啊变咗都好听噶。咁实际上咗好听之外咧。呢四句话真系好有意思啊，好有佛嘅味道噶。嗱，花花世界，即系大千世界，人生如戏啊，好似春天好瞓啊，花长步。既然咧人生好似花长步啊，所以我就劝君行善啊，就唔好行空，唔好做呢个恶事，唔好做呢个坏事。我劝大家咧就做呢个好事。佢話行空之人，譬如當日霸王勇、楚霸王同呢個漢高祖、劉邦啊兩個人打起嚟，咁當然咧，劉邦咧有好多咧所謂嗰啲有智慧嘅啊有思想嘅人幫佢，而且劉邦本人咧亦都冇咁兇惡， 嗱咁但呢個楚霸王咧，一石隻牛咁蠢嘅，脾氣又唔好，又大聲又惡，所以好多嗰啲神下嗰啲人咧都連都幫佢啦，所以叫佢嘅失敗，咁就孤光自危啊，咁就喪英雄啦。嗱呢啲問題都説明咧，你唔能夠睇通呢個世界係如幻如化，咁啊處處執着計較，因此咧就不得解決啦。呢次話如幻解決，就係話你能明白呢個十大願望嘅道理啊！每一個願力都係破除一種嘅煩惱，十大願望就破除十種嘅煩惱業障啊！呢啲煩惱根本煩惱業障，修持十大願望，將你啲所有根本嘅業障通通剷除。你就能够自心开悟，以呢个般若智慧嚟观察，咁啊一切咧都系如幻如化，咁就得到解脱咯。你就万事放得下，就万事睇得开。嗱，我今日咧，咁啊呢个九龙呢个地藏念佛会咧，佢就请我嚟请我讲经。咁呢個主席我同佢傾下偈，法藏圖書館啊，法藏圖書館唔係正常運作啊。咁佢哋請我去講經，大概下個月就喺呢個九龍彌敦道中華書局周邊嗰條橫街咧，有樓梯上嘅樓上二樓嗰條法藏圖書館。好在我做個導師，咁啊傾一份飯咧，咁佢哋識得幾句嘅，佢就講呢個三法人。咁我就問佢咩叫三法人，咁佢就講得出，佢話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就涅槃寂靜。咁啊，的確咧同呢個如幻咁嘅意思啦。諸行係無常，我哋一切嘅行動咧，唔係永恆不變嘅。我哋一切嘅行動咧，係隨呢個境所轉。既然隨境所轉咧，當然就唔係實在啦，咪如幻啦。嗱咁啊，諸法就無我嘛，佢一切法，如果你執着就係有噶啦。呢間屋係我噶，啊咁啊，呢啲股票啦係我噶，啊呢啲債券啦係我噶，幾多十萬、幾多百萬、幾多千萬，咁樣啦嚇，你揦住嗰啲嘢，一啲都唔肯放鬆。就變咗咧，就俾呢啲物質咧就綁住，主要就佢睇唔透，一切法係如幻如化。當時佛經講咧，你所有嘅財產咧，有好多嘅人咧可以幫你分曬佢啦。啊，第一就係盜賊，即係俾人一隻打劫，俾人一隻偷咗，俾人哋搶咗，你真係冇受報噶。咁咪變咗咧。嗱，第二就嗰啲不孝子孫，一般人當然咧有錢，你肯定俾自己嘅仔孫，呢個好正常嘅，係嘛？因為呢啲係自己嘅仔孫，唔係有錢就俾佢係啱嘅。但係你俾到嗰啲好嘅仔孫咧，都仲好啲，佢識得珍惜，得來不易。佢哋會將你嗰啲錢咧，去做佢啦呢個正當嘅職業或者生意。嗱，如果啲不孝子孫咧，佢就唔會做事，佢就會將你敗咗佢噶。嗱，咁啊，第三咧就係呢個天時地利啊，或者咩地震啊，或者咩大風啊、龍捲風啊，呢啲咁樣嘅新聞咧，亦都差唔多咧。唔好話日日都有啊，可能我過個禮拜都有呢啲咁嘅新聞世界上。嗱，呢啲咁樣地震啊、大風啊、龍捲風啊、大水啊，隨時咧唔單話損失呢個人命啊，連你成間屋、成塊田咧都沖走破壞曬。咁啊，即係你嗰啲財產咧係絕對唔係話穩陣嘅。所以我哋凡嗰啲有錢嘅人，你研究啊佛法，你明白呢啲道理咧，一切法都係如幻嘅。你舊時係冇啊嘛，亦不過憑你個本事，啊憑你嘅眼光去做事做生意，係賺到嚟啱啊！咁你賺到嚟咧， 亦都应该将来呢多做啲功德好事，咁啊为自己将来呢系种点福。如果你唔系咁样啦吓，变咗你就太过固执，就将嗰啲事情呢睇得好实在，咁啊揸住唔肯喐，就变咗俾嗰啲财产呢，俾嗰啲证券啊、债券啊、股票啊、房地产啊嗰啲屋契咧，就绑住，你就唔得解决，就唔得舒服。咁啊，将来对于呢啲我俾边个好咧？啊，分俾边个好咧？好多问题，你就唔得自在，就唔得解决。主要就系唔能够观一切法如幻。假如你能够照头先我讲，当年用船头嗰啲买药啊。嗰啲人咁樣嚇講啲四句話，明白個中嘅道理，一切法都係如幻。多行善事，多做功德事，盡量啦看得落，放得下心，諸行無常，諸煩無我，呢盤就係直接，咪即係解決咯。你要看破諸行係無常，唔係永恆不變。诸法是无我，是暂时，暂时保有了我们人的身体，是几十年后生出来，他又开始那一秒钟开始，你有一百岁就是一百年，一年一年这样过去，很容易一百年就过了去了，你不要走了，就证明是万法。咁啊！如果啲固执唔明白呢个万法道理啊，样样都执嚟实有，唔肯放手，唔肯睇得破，唔肯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唔得解决。所以就如幻解决啦，如幻就可以解决，得到解决就等于观一切法如幻。所以亦常入佛啦。亦都常常入到佛呢個如幻解脱嘅境界，亦即説明咧，佛點解會成佛？為十法界之主，就因為佢能夠做到咧如幻得到解脱。嗱，咁啊，亦常入佛個威力喎，佛菩薩我人中嘅獅子，獅子係獸中之王，冇一隻畜生其他佢哋走獸嘅，咁惹佢嘅。咁若佢唔細嘅啦，但咬死你成日俾面嘅，邊度咁惹佢？因為佢夠威、夠惡、夠大，你冇人咁蝦佢嘅。咁啊，佛亦都係一樣嘅，佢有修持嘅威德，有道德嘅修養，有一切一切從自心講出嚟，勸人我哋修行，能夠降魔制外，所以呢啲威力啊～是不可思議，是為佛事業動有，所以如幻解脫及威力的律法，亦常入佛如幻解脫，亦常入佛是威力。這些解脫如幻的威力呢，通通入佛的境界。他說於一無端極微中出現三世莊嚴剎，這些就是說呢，不單是時間冇呢個長短，但係在呢個國土中咧，咁咪亦都係啊冇呢個大小嘅。佢話於一無端極微中，嗱無我狀態好似講愛無，我就身上嗰種汗毛啊，嗰種汗毛咧好有勢嘅，真係咧。如果嗰啲唔係稍微斯文啲嘅人咧，唔係話咁粗嗰啲毛啊。真係都唔容易睇到好多汗毛，咁啊，就算有啲人生得粗啲，佢哋睇到，你就掹得佢出嚟，嗰條汗毛已經好柔軟，已經係好有勢噶啦。你話佢個尖端嘅地方就更加有勢，真係眼水唔夠眼力都睇唔清楚嘅。加埋呢一無端，再一條汗毛或者頭髮啲頭毛。佢呢個尖端嗰個地方就極微中啊，極之最微細嗰一條毛，呢個尖端嗰個地方咧係最微細嘅，應該能夠出現三世莊嚴剎啊！嗱，剎就佛國土啦，佛國土有佛出世，有佛講經說法，勸眾生。 就学培植福德智慧，以福德智慧两种庄严呢个世界，与呢个世界嘅一切嘅众生啊，个福德智慧两种庄严具足，成就自己嘅清净妙法身。所说嘅都系呢个常净光佛国土。三世就包括过去入面嘅三世啊。嗱，咁今日出现就系一条球毛个最尖嘅地方啊，几乎眼唔够力量都睇唔清楚嘅。咁好细啦，但系家话啦，一无端境微嘅境界里边咧，能够出现，唔系话现在啊，包括过去、未来、现在三世所有尽许通遍法界，有佛嘅地方，有呢个庄严清净嘅佛国土，即系响呢一条路。嗰、那個尖端的地方咧，得到出現包含，呢啲咪一多相容的境界咯。嚟一條毛嘅尖端就最細啦。嗱，咁啊三世都有莊嚴嘅佛光頭，咪當然最多啦。咁咧最多同最少應該就可以攞得埋。咁加花經嘅王咧，法咧。於無端之中咁微細可以出現表露出有三世的莊嚴佛刹，呢啲都係屬於所謂一多相容，令人見所講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嘅境界。個十方塵塵諸無端，就我皆心有二緣證啊！嗱，咁啊，十方塵塵所有嘅無端，即係將呢個十方微塵嘅國土咁多國土咧，裏面嘅眾生，從無論咧邊一條嘅無嘅尖端嘅地方咧，我皆心有二緣證啊！無端個尖尖咪最細咧，我可以咧進入去，能夠清淨莊嚴，咁嗰度修行，成就自己個福德智慧，進入呢個清淨嘅常淨光淨土，咁呢個境界就好大嘅。咁啊，境界雖然好大啊，就在呢個一無。最尖端微細的地方就可以包含呢啲咪就一多相容、一多無礙的境界啦。一係咁少，唔會妨礙呢個多的進入。嗱，咁啊多雖然有好多好大好廣闊，進入呢個一無端咁尖咁細的地方咧，咁啊亦都唔會覺得好窄。所謂大小一多，通通都係一念心所幻現啊！咁啊，一念心啊，清淨平等，就無有呢個大小彼此啊，各種嘅相。所以話十方塵佛諸無端，我皆深入地現證。佢話所有未來照世燈，成道轉法如雲有，究竟佛是是如佛。我皆往毅地而亲近，嗱呢啲咁四句经文咧，都系啊众佛将来咧所谓常随佛哦，或者成佛住世，或者咧亲近佛嘅境界。佢话所有未来照世灯，嗱照世灯啊即系佛啊，能够照世间令佢光明。唔怕黑暗人有呢個燈嘅力量，好似大家夜晚啊，如果唔係話閂曬啲燈嘅話咧，你其實上天下望過九龍或者遠望香港，真係一片嗰啲電燈光啊，真係耀眼噶，好光彩噶，呢啲係燈嘅力量啦。嗱，咁啊，世間燈咧就係指佛啦。嗱，咁啊，世間燈既然係指佛啊，就係佛嗰個燈就代表智慧。我哋嘅心可能波野智慧顯現， 占陀世间嘅见思烦恼，就得到咧系占入呢个小乘阿罗汉，免除呢个世间烦苦个业障烦恼生死痛苦。如果以呢个俗谛嘅智慧灯，咁啊照破呢个尘沙烦恼啊，就进入呢个菩萨嘅俗谛嘅境界。如果以呢个一切种子嘅灯照破呢个无力烦恼，就进入咧佛嘅境界啦。所以话，所有未照世间嘅灯，就譬如佛嘅三种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以呢三种智慧啊，就照破见思、尘沙、梦的呢三种嘅烦恼行暗，系进入咧真俗中三谛圆融嘅道理。呢啲完全咧系呢个智慧灯嗰种嘅力量。咁呢个智慧灯究竟进入嘅咧，就系佛陀嘅所有未来。照世灯即所有未来诸佛嘅成道转化就五群有，三世力只改未来现在加嘅，就唔讲呢个过去现在，就讲呢个未来啦。个所有未来成佛嘅系照世间嘅灯，咁成道之后啊，就系转化嘅个成道转化。成咗佛道，转化轮就系成佛个目的，亦系成佛之后出世个目的，就系转化轮。为乜成个转化轮就五群有，群有即系众生。我讲个众生有业障，有烦恼，有生死。咁啊，有三样咧，起码烦恼、业障、生死就属于众数，就唔系一样，属于多数噶。上咗三个一同埋二都唔算多数，唔算众数。上咗三咧，应该就属于呢个众数多啦。咁我加个五群有啦，就系成道之后转化轮说法为乜啊？就系、是、希望众生咧得而闻法可能，令到众生可能唔系个五群有，系令众生。群有的众生咧得到可能，但究竟佛事就是涅槃。嗱，咁啊，众生佛出世说法转化啦，令到诸有的众生得以咧听经闻法。咁听经闻法之后咧，跟住就顺解行净啦，对所听的佛法有一个信心，唔好怀疑。跟住就了解明白个中嘅道理，然后就依教实行，咁啊由实行咧，咁啊得到正得到解脱啦。所以话究竟佛事啊，究竟咧即系进入最高嘅境界，唔使再学噶啦。咁我哋究竟呢件事咧，究竟原本啊，咁我哋究竟啊，就佛事就系从相信去了解。依法去修行呢、这个期间咧，我哋一举手一投足都系与佛所讲嘅道理咧系相符，系依佛所讲嘅道理咧去实行，咁啊叫做依法嘅佛事啦。咁最后咧，依法修行到究竟啦，咁啊成分啦，是涅槃，涅槃就佢就不生不灭啦。由最初迷修行到最后显示自己呢个佛性，不生不灭，就叫做涅槃。咁我解心人咧，就系、是、啊，究竟咧成就一切嘅佛事，依法修持，最后咧就入涅槃。呢、这个事就是事，就系证明我哋迷嗰阵时。就是有生死啦，嗱咁啊生死嘅相对就系无生无灭嘅涅槃。咁啊，价咧我已经开悟啦， 我修行成功啦，知得从前的生死呢不过是迷先至有。如果我家开咗悟啦，依呢个十大愿王而修，正到究竟成佛，生死本来空，生死无能，有生死先有最后的涅槃，冇生死亦都冇最后的涅槃。所以请问你的事，从前有生死，不过系迷，暂时是好似有生未有死。我今日开悟。究竟成佛正到不生不灭的本体，生死涅槃都不可得，不过是暂时在这个事宜和究竟佛事的事涅槃。那往我家往你来亲近呢，那亲近就是成事，即是比较呢亲切的，我去接近他，那么叫做亲近。那往你呢即是慈王毅力到达，即是佛在哪个地方正道，在哪个地方转法轮，在哪个地方说法度众生呢？我懂得去亲近他，就是成事啊。一方面就亲近听他讲经说法，那么一方面呢就是供养恭敬尊重赞下定力，这样就叫做亲近。那我家往礼呢，即是我通通我都去，不单是一尊佛，包括十方三世尽许用遍法界有国土的地方，就有佛出世成道说法度众生。那么说明诸佛之多呢，是如尘若沙咁多，我都识解呢，唔会有欠缺，我都去呢亲近诸佛。佢话我皆往礼就宜亲近啦。那咁啊，由亲近佛，听佛讲经闻法，以共呢成事供养尊重赞叹佛，当然得到好多个好处嘅。当然主要你依靠修行，不是只是相信，你只是相信你不移动呢都是不得的。好像我们做生意，当年香港的很多行业，我相信做牛仔裤呢有得做过，我相信做这个电脑或者手机零件呢是有得做过，即是有机会发展，很多行业很多工业区大家用得上咗岸啦，为什么你一个不得相信，你相信没用的，他实行，那么或者自己个人独资经营，或者集资经营，那么因为经营肯定有钱赚有钱分，所以价多数很多很多都上咗岸，都有八九八的已经，可能硬硬脚不用做，下半世都不休啊。这些不是由相信是失行，有失行而成功，那么发了上了岸了。那我们学佛的人都是一样，你不是只相信的，我们有机会亲近佛，成事供养佛，当然有些依佛的教导去修行，那有修行的力量呢，就当然得到的很多很多的好的效果，是好的结果，好的收获。那么下面呢就是说了，他说速就周遍就神通力，那么向下呢有时候十句八句那么多的有个例子的。但这个海字呢我就讲过，就表示大的或者深远，因为个海呢就好广阔嘅，亦都好深好沉，究竟几广阔，究竟呢个海有几深呢，大家都系估估下，你量得到个地方个深处就知道嘅，好多地方你量都量唔到，度都度唔出，你咪唔知佢有几深啦。就形呢个海字呢系形容呢种理论，呢种供养， 呢種嘅修行係廣大無邊，係如海之深。加呢個力字咧，亦都係一樣，都係嘅，係讚下一切嘅力量。呢啲一切嘅力量咧，係由我哋啊修持呢個十大願望，相信十大願望，依十大願望而修，依十大願望而行，由修由行就斷煩惱、消業障、了生死，就得到如下所講嘅咁多好嘅力量嘅利用效果啦。就話速入周遍，就神通嘅速入，即係速度好快，疾亦都好快。所以速疾呢兩個字咧，都係代表係應用。好快好快好快，做乜呢？就周遍神通力啦，神通神就天生，通就是慧性啦。那咁啊，神通呢就有好多种啦，加上周遍神通力啊，不如似呢个流尽通，要流尽三界一切见识烦恼，先就可以得到咧了三界嘅生死。咁啊，流尽尘沙烦恼，才可以得到啦，正入啊菩萨境界。要漏尽无明烦恼，才可以得到咧进入佛境界。所以呢种神通嘅力量咧，系不可思议嘅，完全系由于啊修持呢个十大愿王所得到嘅力量，嗰个速疾好快咧。咁啊，周遍啊，普遍得到呢个神通嘅力量，去到十方有佛嘅地方，我哋亲近佛、供养佛、赞叹佛、依佛嘅教导去修啊，好似事实同子五十三参、三五十三嘅事识一样，话速力周遍神通嘅力量。个普门遍入大乘力，普门咧即系咧普遍呢、这个方便之门系好多，咁我哋门门咧都可以入到，门门都可以得结果，所以呢个门咧就能通出入嘅。我哋依佛有一种法，好似修净土嘅念佛咧，咁啊参禅。就是三佛头打坐的，那个物中就三佛加持呢，个手就结印，个口就持咒，个心就观想，那么三佛加持就当然物中修方法，那个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了生死，门门都可以进入啊佛的境界，所以成为叫做普门。一随个人的喜欢啊，随个人的恩缘啊，等于话你念佛可以了生死，你参禅打坐可以了生死，你修密宗可以了生死，你就唔可以话咧啊！我修密宗就好过你念佛，唔可以咁样讲。我常打个譬如啊，我哋南方中国嘅食米啊，即系食白饭啊，靠米啊。嗱咁啊，北方是因為冇水，欠缺水，只有旱地，係嗰啲地咧冇水啊，只能種嗰啲乾旱嘅嘢，好似種菜就得啦。嗱咁啊，種嗰啲麥就得啦。所以北方人咧，就算交通唔方便咧，就覺得好難廿餐飯噶，都係食嗰啲麥，即係咁所講嗰啲麵粉啊。嗰啲麥咧磨成麵粉咧，佢哋做到過百樣，好似銀絲卷啊、饅頭啊、啊拉麵啊、削麵啊，好多過百種咁唔同。咁但我就可唔可以話我哋食麵就好過啲日飯？啊，日飯就好過食麵啦，唔可以，因為各地嘅風俗唔同，個生活唔同，但最後都係大家都係食飽個肚啫。所以无分彼此，主要就希望食饱个肚，唔系你食乜嘢。就譬如佛法都系一样，修行任何一种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 入道，門門都可以出生死，門門都可以究竟成分，所以寶門邊有就大聖靈，大聖即是大車，大的車就裝多幾個人，如果那些小車只是坐一個人，自己一個人家，很多的小車真的坐一個人而已，因為環境污染嘛，慳電嘛，又不可能坐那麼多人，一個人就不要一個人拉個車了，那就比較沒那麼污染了。加拿大城就大車，好像那些巴士，好像那些火車，巴士兩層可以裝過百人，火車一卡你又可以裝過百人，一個大車裝了很多人。加土門一門呢，我佛法邊一門修行都能夠得普遍呢，是進入這個大城境界那種的力量，完全的修持這個十大願望得來。那麼自行普修就功德論，自行就是智，就是智慧，行就是實行，智慧就是波野，波野的智慧呢就是我們自心的智慧，迷時就被煩惱遮住，我們可以依止十大和修行得到安慰，明心見性啊！呢、這個波野智慧顯前，現前依呢個波野智慧修行啊！咁啊，觀一切法係如幻如化，不被一切法所纏綁、所綁住。觀一切法呢，都係啦，無彼此，能夠萬緣放下，不為一切法之所綁啊！咁就變咗啦，就色界咧修行呢、這個咧無我嘅法，不被一切法所纏綁。呢啲完靠呢個智慧嘅嗰個智行，就普修，普修呢個十大義和，普遍修就有一者為念諸佛，知道十者普皆良。我普遍修持十大義和，破除呢十種根本的烦恼执着，完全靠这个智慧修行的力量，由这个智慧修行力量普修十大愿望，破除十种根本烦恼，就得到十大愿望究竟成佛的功德。这种呢的力量到威神普佛就大慈力量的普佛，普就普遍，浮就是覆蓋，好像我們的人生在這個世界上，這個天就覆蓋住我們，我們在這個天下面生存。那麼既然天就覆蓋住我們，那我們靠這個天的，如果這個天永世都是風調雨順，我們這些覆蓋下面的人呢就一定安居樂業，咁啊，一定生活安定。嗱，咁如果呢個天咧不風調，亦都不如常，該落雨佢就唔落雨啊，該收雨唔好落佢又收，就越落越大，就變咗咧，我哋喺呢個覆蓋下邊嘅人咧，一係就天寒，一係就大水，變咗生活就唔多安定啦。我哋生活所要安定，就希望个天咧就保佑我哋啦。咁啊，风又要调，雨又要顺，风调雨顺之下嘅人就可以安定过呢个繁荣和谐嘅生活。咁加佛嘅功德，佛嘅慈悲，以共呢个十大愿望，我哋依去修行啊，听佛教导。就好像佛呢是覆蓋住我們，我們就受到佛那麼十大義和這種加倍的力量呢，用一種慈悲心覆蓋我們，令我們破除一切的空惡，消滅一切黑暗的煩惱呢，就得到呢很大的威德神力之所加倍，令到我哋咧嚇過着呢個 天煩惱，亂生起各種的好處，各種的功德。所以話啦，威神普婆大慈悲嘅遍淨莊嚴嘅聖福力啊！嗱，聖福就殊勝個福，就收呢個六道萬行，六道中前個五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呢五種就收福。最後個波野智慧咧，就係、是、修智慧。嗱，修福德、修智慧啊！咁啊，福德智慧兩種都具足咧，就係、是、莊嚴我哋個法身為名。嗱，所以成佛就係兩足尊，我哋歸依佛就歸依佛個兩足尊。呢、這個兩足唔係兩隻腳啊，就歸依佛。點解我要歸依佢啊？佢憑乜嘢資格做我個師傅？我要歸依佢，就係、是、佛咧。多生多世修持呢個福德智慧兩種都圓滿，咁啊人格嘅最尊最無上，所以值得咧做我哋嘅師父啊！所以我哋皈依佛就叫做兩足尊啊，即係話點樣皈依佢啊？因為佢福德智慧兩種都具足，最尊最高最無上，係人格高超，所以我哋歸依佢啦。咁啊，家話遍淨莊嚴聖福力咧，聖福就是聖福啦。當然包括呢個波耶嘅智慧。嗱，遍淨就係普遍清淨，凡係自心有煩惱、有業障。我哋有生死轮转呢、这个福德智慧嘅，纵使有啊，都好渺小唔大。如果我哋依呢个十大愿望嘅修行，在呢个十大愿望里面信解行证啊，都具足啦。真系咧，我哋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普遍清净圆满。无所欠缺，以呢个清净普遍圆满嘅福德智慧两种力量啊，庄严我自己呢、这个清净妙化身究竟成佛，咁就叫做遍净庄严圣福力。话无障无依嘅智慧力啊，嗱无障，障就系执着，无障咧就冇咗呢个执着。又無依咧，呢、这個依咧，從眾生呢個煩惱講啊，即係上緊個如幻解脱，佢唔得解脱，就因為不能觀諸煩如幻，處處執着，咁啊生死輪轉啊，獨來獨往啊，而上文所講啊，人臨命終時。一切诸根悉皆散埋啊！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负伤大臣，功成待外，象马车胜啊！一切都唔会跟住你啊！咁你咪孤单一个人上路噶，一啲衣棒都冇啊！又好似地藏经中卷开头讲啊，个父子之亲。都其路各别啦，咁啊纵然相逢，都无肯代受啊！老豆堕落，个仔唔会话老豆啊，你堕落受苦啊嘛，我冇代你受，冇可能。调转头个仔堕落咯，嗱我代替你哋，我仔嚟噶，我替你啦，唔得。所以边一个人遭罪，就边一个人会受罪啊？咁既然你受罪，就冇晒呢个功德智慧福力，亦都做你嘅依傍，咁啊只有堕落啦，所以咁啊叫做无知啦。你加上有依靠，你就一定咧要冇咗呢个执着，冇咗呢个执着咧，我哋就有咗依靠，依靠佢就依靠佛。依靠呢个十大愿王，所以完全靠呢个智慧啊！我哋冇晒一切执着， 冇曬一切嗰啲業障煩惱生死，冇呢啲咁樣嘅業障煩惱生死咧，俾我哋綁住。呢啲完全係靠呢個智慧力量啊！咁反過嚟講咧，我哋日常入群解境解中，日常入群如幻解脱中，日常入群咧歸零之中啊！咁啊，依靠佛，佛做我哋嘅依靠，就好似呢個小朋友啊，係依靠佢自己個父母一樣啊，咁佢咪可以生存咯？咁如果冇咗父母俾佢依靠嘅，佢點樣生存啊？係父母養育佢噶嘛，咪依靠父母咧？我哋眾生嘅業障凡夫啊，係依靠佛。家運無障和無知呢，就無所住障，冇咗呢個生死煩惱業障黐住我哋，我哋唔使依靠呢啲業障煩惱生死，靠邊個呢？係靠我哋呢個智慧波野嘅力量啊！我話無障和無知智慧力，佢定位方便就威神，定位就福德智慧。嗱，方便咧，亦都係一種智慧，係方便嘅智慧。點樣方便法咧？就係你成咗佛，就越度眾生啦。嗱，咁啊，度眾生，眾生嘅個性、品德、修持、習慣、嗜好，冇個相同嘅。即是说一种法是不可以适应这么多的众生，好像医生看病，那么一种药呢，无法医治得晒这么多不同的病。亦即是说，病人有什么病，根据医生看病的经验，他的学识判断这个人什么病，就给他什么药去帮他，他吃了这些药呢，就身体健康，身心舒服自在，冇曬呢個痛苦。嗱，咁啊，佛度眾生都係一樣啊，係有種種個方便力，就好似觀音菩薩三十五應入諸佛土，應何身得道者，就現何身，就為佢説乜嘢法，咁啊令佢通通都得到啦，係解決，呢個叫做方便法。就威神就威德神力，能够进入这个福德，得到这个智慧，更加以这个方便拳头方便法去度人，这些完全呢是这个十大圆的威德，十大圆的神力，依此十大圆修行所得到的好处和定位方便的威神力。个普能即就菩提力啊！个菩提就不果，即系菩提系果道。咁话普能即暂咧，就依住十大能修啊。普就普遍，普遍能够啊，依十大王去修持咧，能够积聚，能够搜集好多嘅功德善法。簡單講就係依十大王修行啊，具足福德智慧兩種修持圓滿，就證任呢個無上菩提各種嘅力量或好能，即入菩提力。佢話清淨一切善業力，嗱善業就即係唔係惡業。通常講善業咧，就係十善業。个身唔好做三道人，个口唔好妄言要恶口良善，个心唔可以三道人。嗱，咁呢十身口意十善业咧，咁啊讲落就轻松，好简单，都唔使一分钟就讲咗出嚟。但系真系能够做到咧，唔简单。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咁啊，呢两句话系人都会讲，但系真系做到咧，系八十老翁都做唔到啊！咁啊，唐朝白居易，咁啊，唐诗里边咧，但系嗰个唐诗咧， 白居易是一个唐朝的咁文學大家，咁啊吟詩作對咧，佢應該係一流嘅當時嘅話。但係佢哋做大官，咁啊又好似咧，佢養冇一位禪師啊。咁佢叫做乜嘢名咧，都冇人知噶啦。只係佢在呢個生活環境裏邊嘅安名，點樣安排咧？佢住喺呢個樹上邊，咁一棵樹上邊咧，咁啊靠住嗰啲樹枝咧，咁啊搭一間屋仔。咁啊住喺呢個樹上邊，咁啊白居易咧上任喺個地方做官，即係仰慕呢一位咧，佢就鳥巢禪師，以呢個樹上咧做一間屋，好似啲雀仔竇養雀仔住喺樹上邊，咁啊整個雀仔竇住一樣，咁啊仰慕佢，咁就去到佢嗰棵樹下邊咧，就同佢叩頭。咁我岳高个头咧就请示佢，咁啊当时呢个鸟巢禅师咧就同佢讲就有八个字，佢话诸我莫作，众善奉行。咁白居易佢话禅师啊，咁呢两句话佢系人都会讲啦，咁啊我都早就识呢八个字啦，咁啊呢个鸟窝禅师就话，佢话呢八个字啊。三歲孩童都會講，個八十老翁都行不得啊！三歲細路仔即係咁，今日咧到幼稚園嗰啲小朋友，好容易一百個字，就算你教佢念、教佢寫，佢都會念會寫啦。八個字，啲三歲小朋友嗰啲聰明、嗰啲天真啊，好容易啊！但是你真的就可以诸恶不作而有忠善奉行，真的这个问题呢又有几个人做得到啊，这个很现实的事情来的，所以说八十老翁都行不得啊，那么所以白居易呢都佩服这位鸟巢禅师呢所讲的说话，那所以我们佛经里面呢所講啊，一切嘅所謂嗰個善業咧，就離開呢個十善法。但十善法睇嚟就好簡單，但真能做到唔係咁容易啊！我常常講嗱，五戒好簡單啫。其實第一條啊，就已經啦，可以講十個有十一個做唔到啊！唔好話十個有九個啊，都仲有一個做唔到啊！加仲要加一十個人咧，要加一有十一個人做唔到啊！大家都知啊，香港有一個時期少嚟幾隻雞咋，唔係話冇，不過少啲，當然又貴啲啦。香港人喊救命啊！呢啲新聞大家都知噶，其實一年食到晚，咁啊就算呢一兩個禮拜少幾隻，咪食少兩餐咯。佢都喊救命啊！哇，好似呢兩日冇雞食，好似周身唔聚財。你話第一條殺戒已經做唔到啦，何況第二啊，唔偷盜；第三唔奸淫；第四唔妄語；第五唔飲酒咧，好難啊！你真能做到前界才能得回个人生的，做回个人你只有为善为恶都做了一个问题，何况啊你五界不辞啊，连这个人生都得不到啊，所以很多人受五界呢，我们讲一种现实的环境来听，那么我们这个当年我们星马讲经啊，都可以講算係紅嗰一個時期，咁晚晚都過千人聽經嘅。嗰人咧曾經最高嘅講三堂，朝頭早講一堂，食完中午飯晏晝講一堂，咁啊夜晚就講一堂，一堂成兩個鐘頭，就因為累過一，所以搞到中風病咗個嘴。啊，咁呢個就唔行啊！咁啊，當然都有受戒咧，受歸於受五戒咧，我最多就響如母。讲观音寺是中摩法师的徒弟叫做继顺师，他请我讲经讲药师经，晚晚坐到出街的，后来皈依一次过七百个人， 2013年咧係最多人皈依嘅一次。咁啊，好多皈依咧都係皈依十間啦，唔一定係一次過喎，可以參師。即係你如果邊一個大德啊，你同佢有緣，你可以再皈依，就可以咧再受五戒，係可以嘅。咁啊，但係咧，從我哋嘅規矩嚟講咧，一梗係受過五戒就答呢件事嘅萬字，你哋再加個萬字啊。如果淨係三個人，淨係著件袍，黑色嘅袍。咁如果我哋做乜嘢法會嘅小佛咧？就當然咧，答衣嘅人咧就行先啲嘅，咁啊淨係穿件袍咧就行後啲，即係你只係皈依，你未受五戒，程度就冇咁高。咁啊好多人咧就為咗企前啲，佢就受五戒喎。嗱咁啊受五戒咧，雖然聲馬咧啲普通話都好普遍嘅，應該好多人都識嘅。但是識普通話唔代表佢懂佛法喎。咁啊，嗰啲外省法師咧，佢就照讀，照呢個三規五戒嘅本咧，佢就照讀，佢冇錯嘅喎，即係佢唔自己發揮照讀，嗰個就冇解啊，冇詳細解釋，咁嗰啲人跪喺度聽，當然就唔懂，唔知佢講乜啦，就叫做受咗五戒咯喎。咁啊，等到我去講經咧，咁啊，我都唔係刻意講啊。當然你講到經有五戒啦，我唔可以跳咗佢唔講噶嘛。咁啊，一講佢就過世啦，咁啊點啊？個個都驚啊，冇一個人守到。咁佢就問我點，我點解你哋當初受嗰陣時，你唔聽清楚？佢問你噶，啊第一條不殺生。是憂何失？憂何而戒？你哋能持否？你能唔能夠持啊？佢問你點解你唔諗清楚？你話能持能持，唔係兩碗大飯啊，唔係兩杯紅酒沙嘅熱情，你唔好話能持能持啊！我哋諗清楚。佢話我唔懂法師講乜嘢喎，我唔知佢嗰句冇解釋嘅喎。咁我話你咁你為乜上受戒？佢我睇見人哋啊，淨係皈依穿件袍行得後啲。如果受過五戒加埋件衣咧，就企前啲。咁我想企前啲啦，唔想企咁後啊。所以我個受苦眼咧，我想咁你真係自己揾自己笨啦。我話我幫你唔到，咁你為一晚你就重新受我，重新同你聽清楚啊！問你第三條唔好邪淫，第四條唔好妄語，第五條唔好飲酒。佢一條一條問你噶，解釋俾你聽點解唔好飲酒，啊點解唔好妄語，點解唔好殺生性慾。我法師講到好清楚，先問你啊！第五條叫做不飲酒，係憂何生，憂何而戒？你哋能持否？係一句問號問話，你諗清楚，我可以做同能持。你如果你諗清楚，我做唔到，你就真係點樣嘅縮咗貓，你就唔好出聲啦，你就冇開口啦。啊咁啊點咧？唔開口即係代表我唔受，即係我做唔到啦。你問我能持否啊嘛？呢條你能唔能夠手持啊嘛？嗱，咁我諗一諗啦，自問啦，我做唔到，做唔到你咪閉口唔好聲啦，唔聲即係唔受，咁啊點咧？到日後，例如我喺街市賣豬肉嘅，我日日都劏豬，我賣雞日都劏雞，如果突然間唔做呢啲生意咧？我一家就大細嘅生活，我或者維持，咁咪可以嘅。你咪唔好受呢條戒，你明白呢個殺生個禍害個災難個罪過，你咪馬上改行咯。等你改行啊，完全都唔做呢個殺生劏雞劏豬嘅生意啦，你咪重新請法師為你受呢條戒咯。嗱，咁例如我話賣酒嘅噃。我屋企就唔单买酒啊，仲系自己亲自做烧酒嘛。咁我呢条街，咁你咪唔好受。佢问你第五条不饮酒戒，是忧何生，忧何而戒？你能持否？你谂下，我系卖酒又系做烧酒嘅， 當然唔愁啦，唔愁你就唔好出聲，等到你咧知道飲酒個害處，你就馬上改行，從今以後又唔做酒，又唔買酒，你咪重新上呢條街咯。咁所以咧嚇，諸惡莫作，忠善奉行呢種嘅善業力啦，講嚟就輕鬆，係容易，真係做起嚟咧，八十老翁都行不得。今日清淨一切，清淨就係呢個十善業咧，絲毫不犯，真係做到好清淨，咁啊絲毫不犯咧。一切就包括呢個十善，唔係話我只係守九條，有一條我唔守，或者守八條有兩條我唔守，唔係完全十善業咧。我真係做到十宗，係守到十宗，係嚴持清淨到十宗，咁啊佢哋清淨啊，一切十善業做到呢個力量咧，就係守持。呢個十大義王而得嚟，佢摧滅一切煩惱嚟啊！一切煩惱就係包括貪嗔痴慢疑，我見疾到共高驕慢啊！咁啊，一切嘅壞處都齊噶啦。咁啊，家下咧，我想斷呢啲煩惱，有煩惱先至有罪作要求，有生死輪轉啦。咁啊，家下咧，我唔想再做罪業。唔想再受呢個生死流轉嘅一卷呢個煩惱，嗱咁啊煩惱又點樣吹碎？咁啊點樣消滅咧？就係十大願王。我哋修持呢個十大願王，究竟福德智慧具足，成佛道，咁啊嗰種力量咧就可以吹碎消滅一切。貪嗔痴慢疑，我見習道高高，種種嘅煩惱叫做清淨，一切清一切煩惱嚟啦。個降伏一切諸魔力，嗱魔咧就係魔障，凡係俾佢啲魔障住咧，就叫做魔障。印度話佢就魔羅，喺中國話佢就殺者啊。凡你有魔障嘅人，就殺害自己咧，呢、這個化身為靈，咁就叫做魔啦。所以好多大家都見得多喺社會十年，有啲小朋友一出世咧，當然佢未必馬上死喎。其實講唔好聽，一死咗就冇咁多麻煩，佢又唔死得，硬係啲唔係呢樣唔講，那樣唔講，或者得到嗰啲咧。咩地中海貧血啊之如此類，一世人咧要食藥，一世要打針，嗰種痛苦就係魔障，就係畜生啊！佢個罪業咧所感到，佢今生咧有呢啲咁樣嘅魔障咧，障住佢，咁咪一世都受苦啊！所以我哋明白呢啲咁嘅道理咧，亦都見得多啦，所以我哋真係唔好做呢個惡因啊！我哋盡量修呢個善心，咪最好就係呢個十大願王。我哋了解咗啦，聽我就明白啦。我哋慢慢咧，隨小學，當唔做得多啦，但我就算做唔到多，少少俾咗。好似禮敬諸佛咁樣每日一百萬都咪快九十咯，啊九十咪快八十咯。那至到慢慢就算係三拜一拜都冇問題。或者你的身體力量不夠，精神不夠，拜得多個頭暈，你咪少拜啲咯。我哋稱讚如來，咁啊凡係見到佛菩薩，我哋讚歎。勸人家嚟做佛菩薩，勸人家嚟請佛菩薩供養，莊嚴佛菩薩，唔好話禮堂。嗱咁啊供養，隨你個力量。你買四個蘋果四個橙，佛菩薩唔會還你多。你只係每樣一個啊，佛菩薩唔會還你少。一切隨你嘅能力，隨你嘅心念，佛菩薩啦唔會少你，亦都唔會多啲都會歡你。只不過咧呢個多少係表示我哋呢個做弟子做晚輩 对佛菩萨的尊重恭敬是这样的，就算你不买你供佛都没问题的，菩萨不会说哇你这么久都不买，不会，菩萨不会有这样的心态。你最重要就是修行，最重要就是每人要拜佛，每人要赞叹佛，每人用个心是如法修行，就等于供养佛，不是在乎这个外表，买几枝花，买生果，买香烧柱，不是在乎这些，是在乎你呢是如说修行，是七种八个样。第一个怎样，就是他们如说修行真正是供养佛，好像做在家仔孙一样，我觉得不做坏事，将我们呢这个姓氏啊，无论姓乜都好咧，将我呢个家族发扬光大，唔做危害社会嘅事，做一个正人君子，令到我啲长辈得到光彩。咁你要孝顺啊，你已经孝顺，唔一定话你要买几多嘢送俾佢啦。呢个系外表嘅啫，你最紧要咧做好人。你最重要呢做一个呢是有修养的人，那就对自己的长辈呢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呢要降服一切诸魔力，降服一切的魔障，就等于佛菩萨三宝加给我们。咁呢啲力量咧，要由呢个修持十大义和而得到，一切嘅魔障都唔会困扰你，令你真正得到解脱，令你得到清净，降服一切诸魔力。佢原本普贤嘅诸行力啊，普贤诸行即系普贤菩萨十大义和，你圆满啦呢个普贤愿，由一者嘅圆持为。知道十者普皆回向，我十大义和，我随份随力，全部都做足，今日佢哋圆满，普贤菩萨十大义和得行愿，各种力量咧就令我哋圆满，冇欠缺，今日佢哋圆满普贤诸行啦，及普能妙证诸残海。嗱，呢個你講完就講呢個海咯。我已經講過一個海就係廣大無邊，咁啊深不可量。我哋個海有幾寬啊？我哋量唔到。個海有幾深咧？我哋量唔到，只能夠話呢隻航母艦啊，十萬噸啊，佢都能夠行過啊，唔怕話呢個啊浪住啊。咁就證明佢心水啦，冇心水呢只十萬呢個好冇啦，咁啊點過啲噶？咁一定係促招啦，但佢咁冇試過，咁啊證明呢個係夠深啦，只能夠大概話夠深咋，夠深到咩程度幾多尺咧？係冇法知道，冇法知量噶。咁所以今日只話原本普現諸行力量。就普能妙净诸残海，普就普遍能够庄严清净一切佛国土。嗱，佛国土我哋讲过，有世界就有一尊佛响个地方咧，成道道众生。咁啊，世界无量尽虚空，遍法界，处处都有国土。咁即系处处都有佛。咁啊，有佛道众生。所以我们呢都要供养佛，每一个佛国土有佛的，我们都要去亲近，我们都要去供养，我们都要去听经，都要去文化，以此教修行，所以普能妙净啊，普遍能够是庄严清净一切诸佛国土，多到好像海咁广阔，好在海咁深，就普能妙净，就诸残海，就解决一切众生海。咁我哋以十大义王修行成佛啦，呢个就系道众生啦。所以呢一句咧，就系啲成熟众生缘。 我哋说法道众生目的就是解除一切众生的业障烦恼，令生死痛苦。那么众生不是一个两个的，十方国土尽空遍界，这么多国土，每个国土都有众生。那我们香港啊，如果在世界地球里面几乎找不到一粒粒芝麻那么厉害的人，就有700万人。咁你話啦，因為香港啊，世界地圖都揾唔到粒芝麻咁細嘅嘢，點一點嘅嘢，就有700万人。何況呢個世界咁大，咁多國家咁多人，所以啲眾生咧多到好似海咁廣闊，多到好似海咁深，夠解決一切眾生海嘅。就係我哋依呢個十大願望修行成佛。福德智慧圆满具足，究竟成佛。咁啊，成佛嘅目的就系度众生，度众生嘅方式就系说法。我哋说法之后啊，众生能够圆法修行，就可以解除佢一切嘅呢个业障烦恼，或解决一切众生爱。佢哋善能分辨诸烦恼。诸法就是讲头先所说的方便法，因为众生无量，每一个人的出身、教育、嗜好、品性、习惯，可以讲每一个人相同的。那你一种法呢，是未必能够呢，是帮到这么多众生。所以呢，佛菩萨度众生啊，就是用种种的方便善巧去分別眾生，是什麼根性應該講的什麼法。不過呢，如果大體上講呢，就是兩種，一種就是智，一種就是攝。智就是智，就是咬斷的智，就是智斷的嘛。攝就是好像攝影機的攝。那什麼意思呢？如果菩薩諸佛度眾生遇到這個人呢，他根本就是懦弱，根本就不惡的，真的你對眼大啲，佢都驚你噶啦。你點害佢？點樣鬧佢咧？所以菩薩度眾生咧，遇到呢啲咁樣咁懦弱嘅眾生啊，就好多安慰佢，去施救佢啊！你唔好殺生啊！啊，你唔好偷渡啊！啊，你唔好飲酒，好好地安慰佢，好好地教化佢，講好嘅説話，咁就叫佢施救。但知就知惡，有的人呢，你都未曾開聲，他仲惡過你的，他仲大聲過你的，他碌大隻眼呢仲大過你的。咁就菩薩點樣度佢啫？咁你手劣腳，咁你菩薩啊係講慈悲噶嘛？咁你點樣度呢啲人呢？所以呢，盡量你以毒攻毒啦。你大聲呢，菩薩咁大聲。你少咗碌眼咧，菩萨更吹得酥，更吹得起，更碌大隻眼。所以观音菩萨千手观音啊，你睇佢一层一层系鬼王头，有红唇、有红面嘅，有蓝面嘅，嗰啲鬼王都系吹酥碌眼嘅。但系真正十一面观音咧，佢就好慈祥个相。点解会有咁啊？十一面观音慈祥，就是表示一种嘅慈心。遇到嗰啲懦弱嘅众生咧，我就好好帮佢倾，好地咧讲呢句柔软嘅说话去教化佢。嗱，咁遇到嗰啲恶嘅越手越脚嘅咧，大声过你嘅，喊打喊杀嘅咧，佢哋是呢个鬼王相，系人都怕鬼噶嘛。加上佢吹咗碌眼仲恶过你，佢就梗系惊。你用呢个鬼王相咧，亦都折服佢呢个骄慢，系折服佢呢个粗暴。所以观音菩萨嘅千手观音咧，要有呢个十一面。叫做呢個鬼王頭，就係包括呢個尖舌兩部、尖角同埋舌頭呢兩種咧方法嚟到咧令到眾生好話善能分別一切眾生嘅善根 或者咧係壞習慣、惡性，咁就同佢一分開，説法到佢哋，或是能分別諸煩惱，不能甚深入智慧海。呢一句咧就係、是、做呢個修行而嚟，意味就知道道人。加上深入智慧如海咁廣闊咧，你無論知道或者道人，都一定要有呢個般若智慧。若無般若智慧，你自己唔能夠斷煩惱，你自己唔能夠斷心者，你又點樣去道人呢？你以呢個般若智慧明心見性，破除自己心中的黑暗煩惱，有呢個般若智慧個光輝顯露，破除黑暗煩惱，咁啊自己到咗自己啦，先至再以過來人嘅身份嘅經驗，再用呢個智慧咧去度一切嘅眾生。所以話善能深入啊，能夠咧嚇深入呢個智慧，自度度人。呢兩方面嘅行動咧，好似海咁廣闊，個普能清淨就諸行海，就諸行就個十界如王，再推廣就六道啦，啊四攝法咧，啊同埋呢個啊，好似四諦啊、五根定啊，一種種法咧，都係咧法。菩薩道眾生咧一種嘅清淨行活，還咧佛菩薩道眾生，不管咧係四時法、六道法，乃至三十七不道品法，通通都係清淨嘅行活。個普能啊，就普遍能夠清淨圓滿一切道眾生嘅行活。去到重生，咁佢就普能清淨諸行海，係圓滿一切諸海，係圓滿任何所欠缺啦。一切諸緣，雖然好多好似藥師如來嘅十二大願，觀音菩薩咁亦係十二大願，和阿彌陀佛係四十八願，我哋家普賢菩薩係十大願。这个缘有很多，所以用这个一切呢来到包括了。那么那原本呢就无所欠缺，但是本经所讲的呢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所以这个原本一切诸海呢就是原本一切的十大愿望，它的功德呢好像海那么广阔，好像海咁深，所以圓滿一切就諸緣海。咁啊，親近供養就諸佛海。嗱，咁呢一句咧就係從眾啊，十大願望中第三叫做廣修供養。嗱，咁我哋親近嗰啲善知識，親近諸佛菩薩，就一定咧表示你嗰種嘅誠意。就是供養，所以這些文字你們就不用好像說話佛菩薩很貪心，那你們親近我要供養，你不可以這樣答。這個供養呢，我們說過不一定是用財物用金錢，主要就是法供養。第一條那個語言法修行供養，你親近諸佛菩薩的善知識，你聽到諸佛菩薩的善知識的教導，你如說他修行，就真真正正是供養佛，是真真正正供養善知識的。好像蓮池大師，他是淨土宗一位大德，他最初未曾出生，未曾出名以前，他曾經同一班同參同修的，他親近一位善知識，他一去到的都未曾頂禮求品人，這個善知在我法上說，他說蓮池啊，你不要被這個名利騷擾了你， 話咁啊，同行嗰啲人我就聽。咁佢話呢句話好簡單啫，我以為千里魚來，咁啊有乜嘢好嘅法味能夠滋潤自己嘅心田？原來一句咁普通嘅説話，邊個唔會講啊？佢通通都走咗，都唔再親近呢個善知識啦。嗱，咁啊，唯有咧，我哋蓮池大師咧，謹記於心啊，唔好俾呢個名利咧轉咗你，唔好俾呢個名利咧嚇害咗你。佢哋一生人寫過好多彌陀經。念過好多阿彌陀佛，專一心呢個淨土，咁樣咧成為淨土中嘅一代嘅大德啊，都係屬於啦嚇親近嗰啲善知識得嚟。啊，但係佢冇咩供養喎，就係咧如雪山供養。呢個善知一見到就係以前。你唔好俾呢個命利害咗你啊！佢一生人根據呢句話去受持，唔會貪利，唔會貪利，在在處處以身作則，身教言教啊，兩樣都實行，不為呢個命利所主，做呢個晚輩後學嘅榜樣，成為淨土中一代嘅祖師。咁呢個屬於咧親近供養諸佛所得到嘅好處，個修行無倦就經結落去，就係講修行。但無倦咧，即係無有呢厭倦，即係話唔會話做咗係黑眼瞓啦，我唔夠精神啊，要佢瞓覺啦，唔會咁樣。佢修行咧，日日都係咁樣做，絕對唔會有半點嘅厭倦。冇半点嘅疲倦，自乐时中，不止一生啊，都系咁样精进去修行，始终个十大愿望和修行无有疲倦。经过呢个时间咧，成见千万亿年咁长嘅时间，我哋都系咁样去修行呢个十大愿望。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就圆满修以普贤行入悟菩提。咁呢啲四句话咧，都系属于咧系供养诸佛，要依诸佛嘅教导，亲近诸佛嘅善知识，我话修行。三世一切諸如來，三世過去就未來啦，三十光一切有國土，國土有佛，咁啊國土無量，諸佛亦都無量，所以就簡單用咗一切兩個字就包括啦，就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裏邊一切嘅佛國土裏邊都有佛成就教化眾生和諸如來。最胜菩提诸行愿，那菩提就成就佛果，果就不离因，因就是诸行，就是修行十大愿望。那最胜就是最殊胜，那包括以十大愿望修行自己成佛，亦都包括利益众生，亦都以前这个十大愿望去化度众生。鼓励众生修十大愿望，究竟同正无上菩提是最殊胜的，无论自利利人、自道道人，都是十大愿望是最殊胜。所以最胜菩提十果呢，就修这个十种大愿望和诸行愿望，我皆供养你圆满修为。那这一句呢，就是讲这个普修供养。嗱，普修供养中咧，就唔系在于呢个财物供养，系在乎呢个法供养。其中入面第一句如说修行供养，就有下面三件全本修，就做一个证明。佢我家嘅供养啊，我释迦咧在三世一切之前，释迦供养用啲嘢供养， 用呢個化工藥。化工藥有七種，邊一種最重要？第一種係如雪修行供養，咁樣咧，我如雪修行就真係供養佛，我冇欠缺啊！十大願王諸佛嘅行願，我悉皆供養，悉皆依教奉行，係圓滿修就，亦都圓滿正德個我皆供養，就圓滿修。第二普賢行五菩提呢一句咧，就比較咧範圍窄啲，因為上文話我皆供養圓滿修係三世一切諸如來，咁啊三世諸佛所講嘅範咧，當然有啲分別唔同，但係主題咧就係講普賢十大願王，所以呢次嘅總結咧就係以普賢行咧去悟呢個菩提。但系我啊，修习普贤菩萨十大行愿，而得证悟入正入无上菩提果道，都系显示啊呢、这个十大愿王各种嘅殊胜功德。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咧，真系要话唔使讲咁多，啊，最紧要实行。你唔使行嘅話咧，講多咧都冇用。好似我哋想食飯，你話咩米又最好，啊乜嘢柴火又最靚，啊邊一個瓦生咧又最好，冇用。你最緊要嘅就係煲去煮，啊邊一種牌子嘅米，啊各色其色啦，係嘛？咁你邊一種嘅瓦生啱你用，又係各色其色啦，你中意咯。放幾多水先叫做夠呢？後面就係各色嘅色啦。你中意食硬啲，咪放少啲水咯。你中意咧食軟啲，唔好咁硬攞硬，你咪放多幾滴水咯。其實咧，最後都係依教實行而得到咧最後一個殊勝嘅果報。呢、這個好重要。咁我講一個故事。咁啊，從前有咗個老太婆，所謂稱為老太婆咧，當然就對呢個中國嘅文化文字啊，當然就唔識噶啦，就舊時啲女人啦。咁啊，當然今日嘅女人好多博士添啦，好多嗰啲大機構啊，咁啊，女人咧管好多嘅男職員啊，好叻都有啊，絕對唔係新聞嘅世界上啊，博士位啊，碩羅都有。但是我哋古代嗰啲女人咧，有句话叫做女子无才就便是德啊，冇才学冇学问先至系德啊，最紧要持家，啊最紧要结婚就生男育女，继承呢个香灯，做好呢个家务，呢个叫做好女人啊。咩学问啊，根本就唔谈嘅，即系呢个老太婆又系一样啦。佢就冇呢個文化，但佢有善根，佢就皈依三寶。皈依之後咧，佢就問個師傅話：我應該修啲咩？我師傅以我咁嘅份，咁啊幾廿歲嘅年紀，又冇咩文化。咁呢個師傅就話：咁啦，到我教你讀咗個六字大明咒，即係啱啱啲八字空。嗱，咁呢幾個字咧，每一個字都個口字邊嘅。啱馬尼巴尼康，咁如果普通人咧，真係聽一句一次兩次，你都識得啦，念口往都識啦，唔使睇呢個字。咁但係老人家始終呢個記憶咧就差啲。咁啊，當時嘅師傅教佢讀得好熟嘅喎，啱啱啲巴尼康，咁啊讀熟咁嚟，嗰個師傅翻屋企啦，成日翻屋企咧，念啱啱啲巴尼。個空字就唔識喎，唔識佢就望下呢幾個字咧，佢哋有邊讀邊個空字就好似邊一隻牛個牛字，咁佢一睇咧，佢就唔要呢個口字，就要個牛，佢就啱啱啲巴尾牛。當然嘅依情上嚟講就大錯特錯嘅，咁但係佢誠心喎，佢日日都係咁樣練。咁啊，舊師人如果念佛嗰啲念珠都冇嘅，即係佢究竟念乜幾多咧？ 佢自己都冇收，佢就索性去揾套嗰啲嘅碗啊。咁啊，一隻碗就忽有碗黃豆就滿到啦，喺山咁嘅樓啊。咁一隻碗咧就冇嘅。咁佢變咗佢啱啱呢班人流，又攞粒黃豆過呢個碗。咁啊，呢次係咪攞曬啦？又由喺呢個碗攞翻過嚟。而且今日搬嚟搬去，知道自己練咗幾隻碗。咁啊，後來佢練啱啱一班人流咧，練到功夫純熟啦。佢嗰啲黃豆唔使用手執啦，佢連咗佢啱啱一班人流，嗰啲黃豆就會跳咗過嗰邊噶啦。咁啊，跳到嗰邊完咗，又喺嗰邊跳翻過嚟。唔單黃豆會跳啊，練到一個屋頂就放光嘅。咁啊，有人咧，佢有個老修行，咁我哋一般千家行，我昨晚講過嘅孤身萬里遊，咁佢到處參學。咁啊，但睇下我日頭已經中午啦，日嗰時投胎又嘥到正咁啊，即係中午啦，頭先冇中噶嘛。咁啊，個人影都冇歪，直情咧太陽一照睇入個影都係直嘅，冇話向左向右嘅。咁啊，要食飯噶咯喎。咁啊，喺個荒山野嶺啊，又冇客棧，又冇呢個市集，冇城市，冇鋪頭。咁啊點咧？咁佢張眼一望，哇！望到遠處咧有間屋頂放光嘅，雖然係日頭太陽好照，都睇到有光。佢嗰啲光咧仲強過呢個太陽，都離遠都睇到有光閃啊閃啊！咁佢心裏面講呢個地方咧，可能有菩薩喺度啦下士。咁我哋順住呢間屋放個光咧，就去嗰個地方就敲門。咁呢個老太婆又敲門出嚟啦，睇入出街啦。佢問：咁你有咩事啊？佢冇嘢啊，我都係參學出街。咁大家中午啦，喺呢個荒山野嶺，又冇呢個城市，又冇呢個鋪頭，我哋當不食個噃。咁啊點樣呢？所以我就希望你啦，阿吉阿元，咁啊供養我一餐普普通通嘅飯菜。咁啊呢個老人家冇問題，你咪嚟咯。佢話我好願意供養你，不過冇咩好嘢嘅噃，不過普通菜個飯菜我都有請入嚟啦。咁就供養佢，供養佢咧，咁啊佢就問啦：佢你平時係咪信佛噶？你對出家咁熱愛係啊？咁你有冇求我歸咗依啊？咁你收下我就我哋啱啱都翻明咯，啱啱都一個唔對噃。佢話我哋連啱啱都翻嚟空，點解你連啱啱都翻明牛啊？連錯啊！你應該連啱啱都翻嚟空，咁就對啦，咁就冇錯啊！咁啊錯咗好甩級，佢就連多幾次，連雖然呢都係甩級啊。唔信啊嘛，好少念啊！咁呢個老三行咧，食完就糾正咗個呢個啱啱剛嚟空之後咧，就離開啦。咁呢個老婆婆咧，都算有時間佢就聽話。咁既然啱啱嗰班人流係念錯，佢就念翻啱班嚟空咧。但係由於念流就念順咗，念到黃豆都會跳。练到屋顶嘅放光，当然好顺从，都唔使谂噶啦。总之啱啱嗰班人流就练咗好耐，好顺从。但系突然间练啱啱嗰班嚟空咧，佢就冇噶。唔到啱啱啲班嚟个空字都未曾练落去，佢就窄得好啦。要谂一谂，咦？啱啱啲班嚟乜嘢咧？系空，咁啊窄咗一窄，呢个功夫就冇咁顺从。咁啊，嗰啲黃豆咁亦都唔會跳啦，個屋頂亦都唔會放光啦，佢諗下都唔對，都仲練翻我呢個啱媽呢班嘅牛啊比較好啲，佢就聽呢個法師講，唔讀空啦，讀翻啱媽呢班嘅牛，佢一讀呢個佢唔使思量，唔使諗，唔使分辨，佢讀得順咗，一練翻啱媽嘅牛咧。屋頂放光佢就睇唔到，因為我哋睇到啦，咁屋佢睇唔到啊。但嗰啲黃豆跳咧，有個眼睛佢睇到啦嘛。 一面牛咧，嗰啲黃狗就跳啦。咁我諗啊，都係面牛，我嘅面啊，佢食咗嘅面啱啱得味牛，嗰啲黃狗就跳啦，跳嚟跳去，呢邊跳嗰邊跳翻嚟。咁啊，證明咧，我哋一個學佛嘅人，真係發供養啊，係勝過呢個菜供養。八共中七種，第一種咧係如説修行，你聽教、聽話、聽諸佛菩薩嘅教導啊，去修持，就等於咧係真正供養善知識，係等於真正咧係供養佛啊。所以話我家供養係圓滿修，係以普賢行。就五蓮菩提，我释迦咧系如法修行，真正供养善知识。我对呢个十大愿王系圆满修习，系冇半点嘅欠缺，所以我皆供养圆满修。修点样咧？就以呢个普贤十大愿王嘅行愿，由此咧系悟入正入。这个无上菩提方道，究竟福慧两种庄严成就无上菩提的清净妙法身。各位，一切如来的有长子，比名号入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来愿知自行色同彼。那么这一段呢，就是重啊，他所有行愿同兩位聖人，一尊就是普賢菩薩，一尊就是文殊菩薩。在這個花蓮經裏面，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是佔有相當的地位，兩尊是很重要的大菩薩。所以家下就是眾願我所修行的是同文殊普賢兩尊大菩薩呢是一模一樣。那個文殊就表大智，所謂大智文殊施利菩薩，普賢菩薩表大願大行，所謂大行普賢菩薩。教話一切如來你有長子，一切如來就表示不單是釋迦牟尼佛住下，在乃至十方三世一切佛光土，所有的诸佛他的座下呢都有这个长子，是谁个毗弥号有普贤尊，其中一尊呢就叫做普贤菩萨，他的普贤尊这个尊称，因为自己呢是蛮多的普贤应该都是古佛在，不过以前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菩萨身，他说比名控若他的普贤尊，但我今回向诸善根，我所有一切善根功德释迦回向众生，回向这个无上菩提佛果，回向这个实际理地一乘直灭场地，那三种回向我的菩萨是最高最好的善根。这个无间回向第十愿，我是愿诸智能是释同彼，我这样修法就是愿我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行释皆同彼普贤菩萨一无一样，就是发愿我要同普贤菩萨一样成就等觉菩萨，乃至将来是成佛。所以说我今回向诸善根是愿诸智行色同彼。咁讲到呢处呢，时间已经系到啦。咁香港文祥呼吁呢下星期五六日，咁根据呢个经文呢，我相信呢下个礼拜呢五六日无论边得晚都好呢，应该就不会超下个礼拜就可以讲完，或者礼拜五或者礼拜六或者礼拜就将讲完了。咁下个礼拜再见啦。